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3集《前世》上二。沈家过得也不怎么好，罗雪燕的病越来越重了，荆楚楚那头和沈秋不清不楚地耗着，沈家的名声每况愈下，病着沈信都苍老了许多。傅修仪似乎在打压沈家，沈妙隐隐约约察觉到了这一点。可是后宫中如何能清楚地知道朝廷中的事情呢？他唯一能接触到这些的便是通过裴郎，可裴郎又是为傅修仪效忠的。虽然裴郎与他关系不错，可是永远都是忠于傅修仪第一位。沈妙对傅修仪的一片痴心，早已在这几年来冷眼看着他和梅夫人宴好的时候冷却成冰。可是在其位谋其政，他总要坐稳皇后这个位置，总要替傅明和婉瑜争取一些机会。匈奴那头最近传来消息，梅夫人似乎想要撺掇着傅修仪将婉瑜和亲过去，这才是沈妙最不能忍受的。然而梅夫人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了，傅修仪对傅盛的宠爱所有人都看在眼里，沈家一日不如一日，站在梅夫人那一头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落井下石，人人都要来踩上一脚。加之梅夫人那个兄弟李克近来又替傅修仪办妥了几件大事，水涨船高，梅夫人在后宫中的地位更是节节攀升。沈妙知道朝臣们在想什么，他们在想什么时候改立太子，什么时候废后。可是傅修仪还要脸面的，他是发妻，梅夫人要越过他这头倒也不是那么简单。斗来斗去，兜兜转转，他的一颗心却已经疲惫不堪。若不是为了这双儿女，有时候会觉得不如一把火将这皇宫里里外外都烧个干净，倒也天下太平。白露走了进来说， 娘娘，姑娘的衣裳已经备好了，得早些梳头才是。 沈妙应了，双将在一年前死了，梅夫人好手段，连她身边的丫头都不放过，兜兜转转便只剩下白露一个。今夜却是明启的宫宴，新年将至，傅修仪要宴赏群臣，当然最重要的是给临安侯府的小侯爷谢景行饯行。临安侯谢鼎战死在北疆战场上，如今他的儿子再次出征，其实这个时机并不是很好，甚至让人觉得这一去很有些悲壮。然而谢景行还是接了请率令。沈妙和谢景行并无多交集，不过是因着沈家和谢家这点子微妙的关系。临安侯府自从谢鼎死后，便只有谢景行一人撑着门楣了，这未免令人有些唏嘘。当初的南谢北沈，到了现在，沈家一日不如一日，谢家也渐渐败落，真真是叫人兔死狐悲呀。不过谢景行有他的路要走，沈妙自己的路又何尝不艰难。他道，梳头吧。丝竹乱人心，这一场宫宴真是格外的热闹。傅修仪许久未曾这么开怀了，向来冷峻的神情都显得柔和许多，笑容也变得格外愉悦。沈妙冷眼瞧着傅盛去给他敬酒，父子二人其乐融融的模样，心中却是有些凉意。傅明端坐在一边，婉瑜也坐得规规矩矩，那些臣子们总是夸奖太子和公主年纪轻轻就极为懂事，倒是很有小大人的风范，这样端庄的气度可不是人人都能长养出来的。 虽然是客套话，却也说得差不离。但是不想想，人如果可以肆意的撒娇卖乖，谁愿意懂事呢？懂事不过是憋出来的。婉瑜和傅明也曾努力想和傅修仪亲近过的，然而孩子们的心思最直接最单纯，能够感觉到傅修仪的冷淡，便渐渐的也就变成客气有礼的模样了。沈妙坐在傅修仪身边，却看着傅修仪不时的与梅夫人交换眼神，梅夫人言笑晏晏，当真是情浓啊。傅修仪也微微含笑。沈妙想，他们二人定然是当真高兴的。可是这一场宫宴的主角呢？沈妙不由自主地看向筵席左侧的男人，那年轻男人模样生得俊美绝伦，姿态懒散飞扬，斜斜坐着，暗紫色的长袍有些宽大，却仍然遮不住意气风发。他嘴角含笑，慢慢地饮酒，好似满座喧哗都与他无关，与这热闹格格不入。沈妙心中失笑，觉得这临安侯府的小侯爷倒是和自己有几分相似了。满座热闹欢心，其实内心却并不怎么开怀。谢景行要走的是一条生死未卜的血色之路，而他的一生到最后还不知是个什么结局。腹背受敌，四面楚歌，都是命悬一线的千钧一发。沈妙也拿了酒杯给自己倒酒喝，一口一口喝的却是极为克制。皇后嘛，总要端庄淑仪，不可如宠妃喝得娇艳妩媚，让人心醉。待筵席离场，人三三两两的都散了，沈妙坐在位置上，听见梅夫人说道， 陛下，今夜臣妾备了好酒，陛下与臣妾一同去看烟花吧，圣儿还说想与陛下较量一下棋艺呢。 傅修仪大笑，点着梅夫人的鼻子说， 这争强好胜的性子真是和你一模一样。 沈妙的那一句一年到头婉瑜和太子也想陪陪皇上，就咽了下去。回头两个孩子眸间的黯然让他心中一痛，却也是忍着痛面上做云淡风轻了。可是这新年却是怎么都睡不着的，他哄了两个孩子睡觉，只觉得两个孩子对新年的到来都不甚热络。宫墙里传来烟花的声音，都是夜深了，这样的夜里梅夫人的宫殿内处倒是最好看烟花的，想必他们三人也是很有情吧。沈妙披了衣裳，命白露拿了一坛酒一个碗，自己去花园。从花园的一角是可以看到烟花的，那烟花只看得到一小半，但便是一小半也是极为绚烂的，几乎要映亮整个天空，可以想象得到另一头看得见全貌又是一副怎样的好风光。沈妙拿出一个碗，白露有些心疼，沈妙摆了摆手让他不要开口。这烟花真好看啊。沈妙的声音低低的带了醉意，什么时候能完整的看一场呢？大约是不成了。说着沈妙又笑了，此时却听闻从身后传来脚步声，靴子踏在积雪之上发出稀稀簌簌的碎响。白露吓了一跳说， 你们。 沈妙回头就见有人俯瞰那重重树影走上前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